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32集。被认出是玩家这点是计划外的，唐默和傅文铎从头到尾都没打算暴露自己的玩家身份，可谁能想到一个20-30人的副本游戏里面还有老熟人。唐默的计划很可能因为这个女人被彻底搅乱，他不高兴是理所当然的，哪怕戴着面罩，唐默眉头紧皱，眼中全是懊恼，后悔自己考虑的还不够全面，浑身上下都是一股很不高兴的气息。这样的唐默很少见，傅文铎饶有兴致地看了会儿，说：你要戴我的面具吗？唐默一愣：戴你的面具？傅文铎想了会儿，说：在一开始我们换装的那家店里，一共有两个面具，一个是我这款，还有一个稍微小点，你头不大，应该能戴，只不过上面有一些花纹，看上去似乎是女款。唐默无言以对，虽然他确实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像傅文铎这样直截了当地把整张脸遮住，或许还能蒙混过关，但他只是想想，压根不想成为铠甲怪人。傅文铎的审美唐默完全无法理解，他也压根不想理解，毕竟林毅在的时候，他那看奇葩一样的眼神完完全全地告诉唐默，他们两个人的审美都没毛病，是傅文铎自己有毛病。其实林毅看唐默的眼神也是看蛇精病的眼神。事已至此，经过傅文铎这一通马后炮一样的调侃，唐默冷静下来。那四个偷渡客现在知道我们是玩家也没有任何用，他们四个实力很强，一个人我能打得过，两个人胜负难分，三个人我只能借机行事，他们四个人在一起我只能赶紧逃跑，而且我那次是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他们很自大，哪怕我是毕先生，他们也没将我放在眼里，没有使出全力。显然他们以前就杀过类似的游戏 BOSS， 只不过下一次他们不会再这么大意。傅文铎说：其中谁最强？唐默毫不犹豫：可以变身棕熊的光头男，他的身体力量比你还要强。傅文铎说：棕熊是陆地上最强大的动物之一，再强大的技巧也比不上绝对的实力压制，当肉身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你打他一拳他毫无反应。比如唐默用大火柴劈断光头男的脖子，他居然没有死，而他打你一拳，只是一拳就可以将你的身体打出一个洞。思考了一会儿，唐默却慢慢勾起唇角：他们猜出我的身份，也不一定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玩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他们是偷渡客，已经杀了6个玩家，不会轻易把重要的情报告诉别人，更可能因为我是个玩家而更加放松警惕。就像眼镜男说的一样，玩家再强能强到哪儿去？最多黑塔二层的水平。毕先生是玩家，可比毕先生是黑塔怪物要好对付得多，至少他不可能拥有狼外婆、圣诞老人那样的实力。傅文铎看着唐默淡定的笑容说：即使他们觉得事态严重想找人合作，难度也很大，21个玩家里那四个偷渡客和那支5人小队是实力最强大的，四个偷渡客和其他人合作不足为惧，如果和那5人小队合作，确实很可能从我们手中偷走怪物。他们不可能合作的，唐默肯定地说。傅文铎笑了一声：哼，在你把那三具尸体挂到墙上后，他们就不可能再合作了。唐默纠正说：唐吉，事实上是你挂的，我只是在旁边望风。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道唐默是怎么透过头盔看到傅文铎的，他也忍不住笑了一声。 是的。第二天晚上，唐默就发现了那三具尸体。他们和其他玩家不同，在这个游戏里，他们明显处于劣势，他们不会浪费一分一秒。自从黑塔给出来自名侦探的鄙视提示后，唐默和傅文铎就日夜不休，在王国都城里四处寻找玩家的踪迹。他们没找到玩家的踪迹，倒是找到了三具玩家尸体。这三个玩家倒在漆黑的小巷里，暗色的血溅在墙壁上，整个巷子里全是血，宛若屠杀现场，血腥恐怖。而事实上，这三个玩家死得也很惨。三人死不瞑目，他们活着的时候就被人剖开了肚子，肚子里的内脏似乎被什么虫子啃咬过，当作食物。肯定是玩家杀掉的，因为如果是地底人杀的，这三个玩家不会留下尸体，他们会被地底人吃掉。找到这三具尸体后，唐默便有了一个主意，他和傅文铎将这三具尸体悬挂在地底人王国最繁华的一条石头路上，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埋伏在那附近，看看能不能找到玩家。果然，他们找到了那五人小队。只有比较聪明的队伍才会想到顺着每条石头路去找我的踪迹，这样的队伍值得合作，因为他们足够聪明，也足够谨慎，看到那三具尸体后，他们不可能再和偷渡客玩家合作。如果五人小队没看到那三具尸体，唐默相信他们也会从地底人王国那里打听到风声，知道三个玩家被偷渡客杀了的事。唐默淡淡地说，和他们合作不是为了获得支援，而是让他们不和其他队伍合作。不过现在看来，只要最强大的两队玩家不合作，我们获胜的希望就有六成。傅文铎说，七成。唐默奇怪地看向他。古怪骑士靠着墙壁微微低头，不知道他是在看唐默还是在看地面。那两个很……顿了顿，他考虑了一下说辞，那两个很天真的玩家被他们救走了，王英贵和老鸟被五人小队救走了。唐默愣了一下，笑道，是七成。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地底人王国一片宁静，怪奇马戏团的惊喜之夜渐渐降临，越来越多的地底人从不同的地方赶来王国都城，强大的怪物也从怪物世界乘船过来。惊喜之夜的当天，码头上一只破破烂烂的木头小船从怪物世界行驶过来，船只靠岸，一个头戴礼帽、身穿粉色小羊裙的淑女袅袅婷婷地从船上走了下来，啪嗒一声，她打开了自己粉色蕾丝边小阳伞，伞身稍稍抬起，露出了狼外婆那双幽绿色的眼睛和凸起的尖嘴。狼外婆捂着嘴巴矜持地笑了一声，扭着屁股走上码头。敢光明正大地进入地底人王国的怪物都实力强大，狼外婆走在路上，普通的地底人不敢靠近她。她路过一间鞋铺，里面的铁鞋匠正在勤劳地修鞋，他将黑色鞋油倒在一只臭鞋子上，砰砰砰地用钉子砸鞋，看都不看他一眼。他又路过一间糖果屋，这间糖果屋的招牌是用甜腻的棒棒糖做成的，无数的棒棒糖在店门上画出了一行字 Merry Christmas。 中午12点，悬挂在天上的太阳中间突然出现了15道绿色的光芒。狼外婆迈着小碎步继续往前走，当这15道绿光射向都城的三个角落时，狼外婆脚步顿了一下，但她没理会，很快又扭着屁股打着小阳伞继续前进。香蕉酒馆包厢里，光头男伸出手，一把抓住了那道朝自己飞来的绿光。他打开绿光，看清了地图上的标记。当他看见怪物的位置时，光头男微微一愣，很快他咧开嘴巴，露出了一个凶狠残暴的笑容。呵 不远啊。漂亮少年看着地图上的标记，手指用力，绿光地图被他掐碎成光片。 我今天就要杀了毕先生。 话音落下，四人快速地窜出香蕉酒馆，奔向不远处的平民住宅区。黑塔特意选择在中午12点发动来自名侦探的笔试，也是有原因的。这个时候，懒惰的地底人都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哪怕这些玩家堂而皇之地在街上动手，也不会有地底人关注。这是一个只属于玩家的游戏，只要不作死，地底人不会主动来吃他们。光头男没有变身棕熊，他的速度是四个偷渡客里最快的。一分钟后，他便飞奔到了这片平民聚集区。他眼中散发着狠光，盯着面前十几座破破烂烂的平房。忽然，他的目光定格在贫民窟最里面的一间破屋上。 就是那里。 四个偷渡客飞速跑向那座屋子。就在他们刚刚跑进平民住宅区的下一刻，短发女人心中一紧，她暗道一声不好，同时侧开头，躲过一把从自己身后飞来的三角形回旋镖。黑色的回旋镖在空中转了一个大圈，回到一个长发女人的手中。偷渡客四人齐齐停住脚步，看向来人。只见从另一条路上，四个黑色身影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奔来。他们速度很快，不过一会儿就到了贫民窟外。那长发女人之所以要提前甩出飞镖，是为了制止四个偷渡客前进。当他们这支四人小队跑到近处后，一个年轻阳光的青年笑着说道： 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怪物可以一起偷，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国王的金币只有两枚，谁速度快就给谁。 说着，这青年就继续向前跑，即将超过四个偷渡客。光头男听了这话，一时没反应过来。当这青年跑到他身边时，他阴冷一笑，一拳砸向青年。一直在笑的青年顿时收敛了笑容，伸手敏捷地向后倒退三步，躲开这一击。他的笑不像白若瑶那样充满嘲弄，此时此刻他不再笑了，眼神冷冷地看向四个偷渡客。投掷回旋镖的长发女人也停住脚步，这支四人小队站在贫民窟外，与光头男四人形成对峙。没有犹豫，为首的青年说： 你们四个是偷渡客。 光头男嘲讽地笑道： 哼，是又怎么样？ 话音落下，光头男咆哮一声，他两手撑地，脸上迅速长出棕色的熊毛。回旋镖女见状，回首看向青年，怒道： 我就说万一玩家里有偷渡客不肯和平结束游戏的吧，我就说吧，就你一直在到处乱逛，还说什么正好趁着时间多可以多了解一下地底人王国的消息，方便以后的游戏。现在可好，挖个坑把自己弄栽进去了。姓陆的，咱们队伍就你和我比较会打架，我今天要是死在这里，到地府我也要你的命。 姓陆的青年一个侧身躲开光头男的攻击，他不断地躲避对方的攻势，期间他也想着可以回击一两下，可是他的刀击在光头男的身上，光头男毫发无损，他那把长刀却卷刃了。青年赶紧道： 安楚，还不快过来帮忙。 回旋镖女又骂了一声，但她嘴上在骂，身体却很诚实地挥舞回旋镖，帮青年挡住了光头男的攻击。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